罗政治，民声起义。My Radio 2014。 好，大家好，欢迎收看男人风的时间，咁啊非常之阵容鼎盛啊，咁啊首先自我介绍先，我叫做梁浩佳， 有我 Freddy。 要做就做过嚟啦，我哋男士先。 我系 Austin。 系 ，Hello Angel， 我系嘉敏。 好，欢迎晒咁多位先，好嘢。咁呢个系边位啊？ 大象。 多謝曬，歡迎大家。好嗱，咁啊，今日咧，點解我哋有三位嘅靚仔靚女喺度咧？咁因為我哋有個有五位嘅靚仔靚女喺度。咁所以咧，咁我首先介紹一下咧，咁啊，不如Austin 啊，定 Austin 乜嘢咧 ？Austin 都唔好意思，我見你不嬲。 你臨尾再問多佢一次啊！ 係啊，我就 都係邊得㗎啦？你冇麥啊？佢真係咁㗎。 好，你係點樣出身㗎？你係介紹下自己先。 出身即係點解會嚟到呢度？ 係啦，點解嚟到呢度？ 邊間醫院出世？你問問下 唔係你邊間醫院？ 我係參加一個 model 比賽， 係 然後贏咗呢個季軍，就有機會上到嚟咯。 哇！即係你參加比賽嘅時候，一定知道一定贏咗就可以上到嚟。 係咁，贏咗先上到嚟嘅嘛。 OK。OK， 恭喜曬，跟住你咧， 我都係同 Austin 一樣參加同一個比賽，然之後攞咗獎，然之後公司俾咗呢個 job 嘅機會我。 你係咩獎啊？ 冠軍。 哦，即係冠亞季啦，咁就咁你一定係攞獎，係啊，估都估到啊！介紹下自己先。 係咯，我都係同兩位一樣，都係參加呢個比賽，贏到亞軍而得到呢個出場嘅機會。 好明顯啊，冠亞季三位喺度啦， 唔係 我 問， 我十七。 哦，得唔使答嘅呢啲戲， 佢真係答你㗎。 真係我喎。 誒，問下 Austin 先嗱，嗱點解你會參加一個模特兒比賽先咧？ 唔係，咁其實我由細到大都有個夢想嘅，就係去向藝人咁樣發展啦。即係入娛樂圈啊！ 哦，你咁樣係咯，因為藝人真係好多種， 因為夢想嚟嘅，因為我覺得。人生好似好平平淡淡咁過，但係入娛樂圈有好多唔同嘅嘗試。即係你諗下，邊一份工可以俾你嘗試到做律師啊、醫生啊、做老師啊，乜嘢都可以，就係角色咯，就係角色可以俾我做到唔同嘅角色。所以我覺得就係做入娛樂圈就可以俾我有呢種感覺。 但係你有冇諗過咧？你份工即係入去呢度，你不停可能淨係試到律師呢個角色咧？ 咁我冇諗過，咁我相信有唔同嘅嘗試嘅。 哦，我話俾你聽係經常性嘅，因為我次次做親都係做警察。我冇其他職業啊，淨係做警察。 你樣 佢仲唔係律師啊？ 法官大人， 唔係咯？呢啲個頭 set 出嚟一定唔會似醫生啦，仲咪啲嗰啲咩律師走去飲嘢蒲嗰啲咪呢啲咁樣？ 哦， 係 咯， 係啊。好，跟住到呢位 Maria， 又係人。 咁當初 佢照答啊，佢照唔更改自己個名，我真係唔記得名嘅，你提翻自己叫咩名？ 唔係當初點解會參加比賽？因為都想做 model 嘅，咁跟住細個可能睇過啲 model 節目啊，睇到人哋可能 有咩 model 節目 ？American Next Top Model 咯。 哦，係因為對我嚟講已經好新，好唔算細個。 唔係，你見到佢哋可以，佢哋每個 challenge 都有唔同題目，咁佢哋可以用佢表情啊、動作啊，咁樣可以 show 到，然之後攞到獎，我覺得好犀利咯。即係想接觸一下呢個行業，跟住就參賽。 即係點啊？因為我都睇過下，即係我有時可能會有眼厭啊，或者甚至乎高傲啊，高傲 啊。model 高傲，唔該演員嚟個聲。 唔係要㗎，你要睇 American 嗰個 model 個節目先。 冇啊， 唉，要睇下啦。佢哋不停要擺啲好唔同嘅 mood 嘅樣，跟住就話你如果 sell 呢樣嘢好高傲嘅時候，你點去擺？就係依個一個比賽。 跟住從篩選嘅， 冇錯啦！你去從而篩選某成扎 model 裏面收修整幾個咁樣，係啦。OK， 得我轉頭再考。跟住係咪美琪 B B 嚟？ 美琪 係監個 B B， 係個監個 B B。好意思，我真係記名好差。係啦，監個 B B， 點解你會想做入娛樂圈㗎嘛？叫做 咁我至少即係。咁以前小學都好興寫我的志願噶啦，咁 其實至少都係早幾年嘅事啦。你十七歲同我講至少係 小學幾年前咯，即係我都係寫模特兒噶啦，都係同 Angel 一樣，都係因為望到嗰啲model 嗰啲節目啦，就見到佢每個行出嚟嘅霸氣 好勁，真係好 霸氣，霸氣， 真係好霸氣噶， 霸氣。 即係同埋嗰句好高好瘦好靚。 即係講緊我，唔係你。但係點解佢哋兩個都睇節目？你有冇睇呢啲我哋 Amazing Small Model 嗰啲？ 冇喎，咁電視劇啊、歌唱比賽啊，乜嘢都睇喎。 哦、 就會接觸到覺得哇，做藝人可以接觸到不同範疇嘅，就所以特別想 應該咁分啊，阿馬先生，佢咧就係、是、一個 artist， 呢兩位係 model， 對， 係咪咁係咪咁界別應該？即係娛樂圈其實分好多種噶嘛，即係你會唱歌啊？ 有， 咁你個造型係唱歌啲 MV 風套嗰啲，仲唔係攬頭頸嗰啲 MV 風套噶？ 我 你唱都係中意唱歌嘅， 都中意。 但係會唔會去有啲咩練習啊咁樣？ 誒，試過學過一次咯。 咦，同你一樣喎，一次性嘅活動喎，每人學一次嘅啫，我真係。點解要學一次唔學啊？ 因為冇啊，冇錢咪唔學住。 好坦白。係啊，做呢行咧係需要用錢去經營嘅，你知嘅點解 ？Model 咧 ，model 需唔需要話去不停去買多啲新嘅衫啊，或者跟翻啲潮流著？甚至乎可以做翻自己。 咁唔係通常啲公司俾錢，跟住之後臨尾俾張單你。 啱啱先攞獎喺公司尾投資到佢哋身上。 哦 ，OK，OK。係 啊，而家培育緊，跟住可以再篩，可能篩正佢，可能篩正佢，唔知噶。 我調翻轉，我想知呢個年代嘅 model 其實，即係我以前我哋嗰個年代嗰啲咧，通常永遠都係行過尖沙咀，跟住有個人派咗張卡片，跟住同你講佢哋想去邊度邊度邊度啦。 有冇遇過？ 其實我是咁樣， 即係點啊？你 啦，公司 好講下先，請講下。 我嗰陣時佢係即係賣咗慈善嗰啲，即係叫你捐錢，跟住就捐錢啦。跟住佢就話：啊，你幾靚啊！你要唔要做 model 啊？介紹 捐下錢，同你講幾靚。 係 啊，唔算喺條街度拍拍有廣告啱你嗰啲啦，唔算嗰啲。 哦，我有 friend 試過啊，無啦啦街度啊，你個身材好喎，興趣做 model 啊，試衫影相啊。 但係嗰個你個 friend 係咪真係好身材先？ 但系依家呢个年代好少呢啲 嘅，系咪啊？系咪已经冇人再相信？ 唔系真系好少 有警讯噶嘛？ 我个 friend 系俾人，即系佢系话join 啲美容院嘅疗程，跟住话帮皮肤变好啊，帮佢影相赚钱，跟住佢影相赚嗰啲钱都唔够 cover 佢 嗰啲 job 嗰个美容嗰啲钱咯。 哦 ，OK OK， 即系你唔相信已经冇在街头嗰啲咩嗌 做？我真系唔相信。 因為你要靠自己， 係咁呢個年代冇嘅，根本上我未聽過依家現時，除非韓國咯，韓國就真係好多咯，聽人講就 即係點啊？ 即係聽講話譬如阿朴信惠嗰啲啊，佢哋係真係好可能隨時喺街度叫你，係啊，韓國就係咁咯。但係香港可能依家 日本都 係 好似 香港嘅風氣唔同咗。 日本俾你拍嗰啲就係日本動劇情動作片啫。 我睇嗰啲佢拍埋出嚟噶嘛，我喺條街嗰度，我飛翻俾我嘅。 跟住即係因為嗱，因為小弟咧就係當年咧就喺街邊嘅先生過馬路嘅時候，先生有廣告好啱你，我就從而入行。 佢唔係啊，你唔係選咩咁？ 咁唔係啦，我係做咗 model 先至去參加選美噶嘛，所以我係真係我唔算 嘅，你算 武器變成品。 其實有。即係你我當時嗰時，我同大家分享一下啦。當時就可能參加咗，唔係即係叫做話上咗間公司啦 ，agent 啦。咁跟住之後咧就話你俾我都係9000多咁樣嘅，差唔多挨住10000。跟住就話我 你俾啊， 係啊， 哦， 我俾嗰間 model 公司， 你真係俾咗， 我老豆俾啊， 我老豆真係 係咯，我就話老豆成皮嘢嘅喎，真係10000。試下咯，攞皮嘢玩下咯，哇咁有錢嘅，跟住話咁都係我爸俾咗啦。咁我哋會有啲咩 acting 啦、化妝啦，甚至乎 catwalk 嘅嗰啲嘅真係 course 嘅。咁真係會學到嘢，即係如果比起我哋以前細個讀書，即係你哋個年代可能知道多啲，你會睇電視節目。我哋嗰時係冇啲咩叫化妝，咩叫做行 catwalk 係冇人知嘅。咁我哋就學咗啲嘢啦 ，ending 跟住就真係抌咗出去接 job 啦。咁我見到我身邊嘅同學，你有 model？哇！你都穿得嘅，你即係我嗰時叫做後生啲高大咁，叫做勉強都叫做 OK 啦。即係你覺得哇，咁多 model 嗰啲咧咁啊，你明白啊？咁但係就我好好彩啦，咁一個月接咗幾個 job 翻嚟，就已經 cover 到嗰個錢啦。 真係幾好彩 啊！係啊，我一個月3個 job 已經冚咗佢。當然嗰嚿錢我使咗冇俾翻我老豆啦。 啲 呢樣嘢就係我哋，所以你其實你話誒呢個年代有冇我真係唔知道，因為已經近少好少真係見聽到我講話拍膊頭。 咁你有冇贏過啲咩比賽？ 做馬嗰啲比賽係嗰啲咩有線電視嗰啲咩誒誒，唔係講你啊！突然間見佢笑，已經好似講錯嘢喎，唔好意思，唔係講你，即係嗰啲有線電視咩百木村拓哉嗰啲冠軍咧，做馬嘅有啲係。 係咩？ 係啊，咁你點都要揾樣嘢做出嚟嘅。 哦， 係啊，你哋唔係喎。 都唔係啦。 哇！我哋好公平嘅。咁但係你係想唱歌多，兩位就 model。 唔係啊，拍戲唱歌咯，呢兩樣都係。 是但一樣啦。 人係貪心。 我知道，但是、你有冇見過一個唱歌成功出嚟嘅例子？ 唱歌成功出嚟嘅 係啊，真係唔需要拍戲。 阿張， 阿張有冇拍戲啊？ 冇，拍過一部啫，《愛出貓》真係。 哇！佢贏 《愛出貓》 嗰部啊，電影係好強嘅，因為 Freddie 電影人係。 唔係啲今集唔好講嗰啲。 OK。即係跟住，但係就真係咁啊！係啊，張都係喺大陸嘅搜尋榜而家暫時第一位啊嘛。 因為參加歌唱比賽嘅 喎。歌唱邊個？大陸有係啊。 我試歌手。係 啊， 係咩？ 你要多啲上多啲網啊！而家第一位啊，勁過曬所有嘅女歌手。 哦，係。 係啊，好強。 即刻唔知幾分鐘就跳咗20,000好似啊！ 黐線，就參加咗一個唱歌嘅節目。 哦。 搜尋第一位。 是不是有個 video 有個男人肥佬喝酒的 shot 的？點解我看到有條咁嘅片，啲人話阿 Jam 好紅嘅大陸一條片， 都唔知道 啊。唔係喎，嗰個係歌唱比賽， 歌唱比賽， 歌手，即係 歌唱比賽嚟嘅。兩位咧，嗱，佢就好雄心壯志，就諗住要係唱歌同埋拍戲並排一齊發展。兩位咧，你諗住要做 model， 你哋要做啲咩？怎樣裝備自己咁講？去學啲咩？ 可能參加公司一啲課程咯，化妝班啊， 咩 造型班啊，咁樣學多啲嘢先咯。咁始終自己都係啱啱接觸呢個行業，都係未夠經驗，我覺得。 學啲咩啊？學化妝做 化妝啊，造型啊，咁可能你唔同膚色襯唔同衫會靚啲啊。 咁嗰啲叫嗱，唔好意思得罪講佢，我哋做 model 咧係個衣架嚟，即係我以前我學識嘅 model 嘅時候咧，我哋只不過衣架，我哋將係個 designer 同埋個 image 將佢哋嘅嘢擺我哋身上，即係其實我可以係唔識化妝，我可以係叫做我唔識著衫，但係只要我著得到嗰樣嘢出嚟，我去塊面可以俾化妝師化到我嘅妝出嚟嘅時候，我就係 model。 知唔知點解你唔肯啊？ 就係因為呢個原因， 其實已經變咗啦， 即係點啊？ 因為而家淨係定我哋 model， 我哋叫 talent 咯。 係啦，我就 我哋好多範疇噶。其實唔係真係咁，以前嘅 model 就係 catwalk 啊、影硬照啊嗰啲啦。但係其實依家唔係咯，會有好多其他唔同嘅嘗試。即係譬如你去點樣去一個產品嘅 sell 呢個產品嘅，你做一個 model 點樣去 sell 佢，都會去接觸呢啲。 即 係 嗰啲 supplier 可能話要揾啲 model， 但係要識整指甲嘅。 係啊。 咁先會揾你， 即係多咗好多範疇咯。其實， 即係 啲咁你永遠都係嘅，識多樣嘢好過唔識嘅。 啱嘅， 因為 model 係直情係接近好似藝人一樣嘅就。 是我最主要就話，其實啲 talent 同 model 其實係咪 洗碗都要打威啦？ 係咯，係咪要啊？ 要啊，識英文啊，洗碗。 哦，啱，咧後面我都同好多人傾偈喎。 係啊，要求高嚟 噶。咁啊，加敏 B B， 加敏 B B， 你嗱，咁啊 Angel 就去學呢啲啊，你自己。 佢而家學緊啦，化妝。 係咯，係咪啊？ 都係要學多啲嘢，都係裝備自己。 你學幫人化定自己化？ 幫人化。 咁但係做 talent 要幫人化妝？ 唔係因為有時咧， 喂你代言人咁樣喎，我就解答得，我繼續。 即係佢可能會有化妝師跟你，佢會嗰、那個公司會講明話叫你自己準備妝容，所以好依家好多 model 都會識自己化妝。 好似今日咁多， 所以我都係自己化妝。 我都 係。喂 OK 喎 ，OK 啊，我中意你糖味。 中意呢個 I 嘛？其實調翻轉，我諗啲聽眾或者啲觀眾會有啲興趣知道，其實而家做一個 model 係個理想凌駕於呢個收入多啲啊，定係真係即係要做幾耐先可以真係叫做啊，起碼自己 即係講現實 啦，現實啲啊，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即係你夢想同埋錢係， 譬如我唔係好紅嘅，普普通通嘅，咁其實夠唔夠揾飯食嘅咧？ 嗱，你好多 job， 不過個個 job 都唔係揾到錢嘅啫，周圍打份文員工都仲高過你，但係你好多 job 喎，你滿足到你日日都翻工喎。dead air 夠揾飯食嘅， 你答先，殺佢答先。 我覺得夠揾飯食嘅話，因為你每個 job 嘅價錢都會，其實咧，因為你有公司咧同埋公司有分別嘅。公司咧嘅，你有公司幫你簽，你去傾嘅 job 咧嘅價錢一定係比較高啲。所以咧唔會話唔會冇飯食咯，即係一定會夠使嘅。 夠嘅定義係乜嘢？ 夠嘅定義。 喂，因為頭先 Angel 就話我又要買衫啦，又上 course 又成。即係呢個文員係唔需要去執到好靚自己，正正常常翻工就。 咁你加話交租梗係交唔到㗎啦，咁樣交租買樓梗係買唔到，咁你未夠。 唔計呢啲啦，正常日常生活嘅嘢。即係你嘅定義係乜嘢咧？ 因為你話不停咁接啊嘛。 係啊，日日都有 job， 日日都做 promoter， 日日都喺度去行 show。 但問題有啲 job 係冇批文喎。 就所以咁，但係你就話你嘅夢，頭先阿 Freddy 講，你嘅夢想同埋你麵包。但你係你又細細個三位都好想做呢行啦，但係而家要食飯啊，即係睇你哋都好後生啦。 咁我相信，咁你一出嚟唔會一定係一步登天噶嘛，點都要捱啊！有邊個明星未捱過？好少嘅真係，張國榮都捱過啦。 但有邊啲明星捱咗係冇收穫啊？ 咁捱唔我就唔會知啦嘛。 好多電 TVB 好多四五線藝員入咗行。啊咩鄧咩俊雲嗰、那個唱歌嗰、那個 鄧健文 唔係唱歌攞而家好 hit 嗰、那個嗰、那個嗰句誒啦，星夢嗰、那個咁佢、都入行已經十幾年十年啦都。你之前識唔識佢？ 知係邊個，但唔知佢叫咩名。 Right， 即變咗其實佢哋誒係咪要飯，即係要飯定係要夢想？ 你屋企有錢噶噃？ 係啦，即係你哋收翻屋企係咪真係會冇所謂啦？硬硬計啊咁樣。但是我要日後都要諗住，咦，差唔多年紀要養家噶咯，阿爸阿媽都辛苦要俾家用噶咯。 咁所以人哋咪學埋化妝， 係咪咁 樣都識噶嘛？ 係咪要咁做？ 你都學揸 cam 啦， 係啊，因為我成個家要咩？咁樣個頭重咗幾多少？十七歲咧？ 十七歲冇啲煩惱嘅。 有冇咧？係咯， 都有噶。 哦，即係點啊？即係啲學費都係屋企俾啊，定係 唔係要自己使錢啊？大佬， 我都係，係咪㗎？ 咁而家學嗰個課程都係我將來自己還翻嘅，咁呢個係政府課程，即係自己還翻。咁我真係諗過，咁我學完化妝，咁可能有一門手藝或者出到嚟可能會接到一啲新人化妝嗰啲，咁咪都係自己賺到啲錢，咁咪即係俾錢屋企人用咯。 但係你幕前嘅工作咧，而家係講幕前嘅工作喎。即係要見 camera 喎，咁其實叫做，因為咧多咗好多嘅叫做媒介啦，佢去做呢啲嘅演藝圈競爭大咗喎，唔同以前啊張國榮嗰啲有幾難入到行啫，你話哇幾廿先可以出到電視，而家其實好容易多咗媒體嘅時候，你哋點去令到自己突出，從而可以揾多啲錢？呢個最終嘅 point。不是攬條紅色頸巾就用到 最少 係咯，即係要點樣可以令到自己再更加突出啲？如果你哋有咩部署咧？ 部署 男仔嘅話，男 model 仲蝕底，女仔都話可以叫做啲 promoter， 有幾多 promoter 係用男仔啊？甚少 都係。 咦？我咪打沉佢啊！我未必做錯咗嘢。 超強嘅， 其實咁就講咩？ 佢三位嘅夢想啊， 係咯， 係啊，即係佢，即係佢點解要做娛樂圈？ 打冧佢嘅夢想，我哋好似 咁。咁咪現實啲俾佢哋睇下咯，係啊。點樣咧？你點樣突出自己？嗱，我哋兩個老闆喺度有個 job 啦。我哋知道我哋做 production 啦。有啲咩專長？ 唱歌咯， 我自己唔收音噶。 專長，我真 係咯，即係，得俾一分鐘寫，隔離。嗱，你點樣去令到其他嘅客户咁，甚至乎而家有人望住你嘅時候，有啲咩嘢可以嘅條件，覺得喂得，我揀呢個 model 啦。 諗都係準備好自己先。即譬如你 interview 嘅時候，可能會突然間叫你啊，你換件衫睇下咁樣。咁你可能要帶定一啲 girdle 啊、T-bag 啊嗰啲 ready 嚟咯，唔好話到時先話啊，我唔記得帶喎，咁樣到時就換唔到啲衫俾人睇咯。 呢、這個真㗎，我細個嗰時候，我哋男仔都係兩條底褲，一條深色，一條白淺色。當一定要穿條啲白色褲嘅時候，你 fit 嘅時候，哇！你條黑色底褲出咗嚟就好肉酸。我係 有教過㗎，即係女士咧，可能你個 bra 啲肉色、黑深色、淺色各一，隨時有啲出嚟。係咯，我唔需要 prepare 俾你喎，咁因為啲咁你知咁私人嘅嘢啦，咁冇人共用咁，跟住就誒我有啊，咁入去 girdle 又成。啊！我第一次好耐冇聽過呢樣嘅説法喎，我以前啲時有教呢樣嘢嘅。 唔係因為我哋 model 學校都有教，因為我哋出名，佢哋有教呢間學校。 Good， 你 sell 埋 good。OK， good 呢樣幾好喎 ，OK 喎。好，咁呢樣係值得讚。仲有冇啲咩學到可以令到啲後生識得用你？你 sell， 你當佢係老闆，係衰啲，但係都係老闆。 要識得待人接物咯，即係 唔好咁空煩惱喎。 點講咧？即係 得 skip 又 skip 停一停，老闆得唔得？你會唔會請呢位 model 做你個 job 嘅其中一位 model 去示範？ 會嘅，五年可。 係，即係 咪睇埋咩啦？睇埋咩啦？ 係，真係睇你埋咩。 你叫佢淨係笑，唔好講嘢已經 OK 嘅。 咁model 就係咁樣嘅，平面 model 咯。但係如果 唔係，但係調翻轉咁講，而家其實多咗好多 media 咧，咁其實佢哋嘅出路又多啲嘅。不過就係遇到個問題就係，而家有陣時個門檻就係話好多人即係你哋就贏咗比賽啦，有好多都係。影嗰啲即係你拎起本雜誌喺街嘅 snapshot 嗰啲，全部嘅職業，即係前嗰兩年都係大部分嘅人嗰個 title 都係寫住 model 噶嘛。你睇十本書，十訪問十個人、二十個人嘅後生仔，佢全部都話自己係 model 噶嘛。咁嗰啲可能係冇任何嘅經驗，純粹可能係有啲人揾佢影下相，跟住佢就當我自己係 model， 即係唔同你哋叫。個獎贏咗比賽係， 你咪食啲 model 嘢先。 係啦係啦，嗰啲唔係噶嘛。咁但係變咗調翻轉咁啊，個競爭亦都會大啦。因為有啲人可能真係哦，你純粹可能一個靠個樣嘅。 嗯。 哦，佢可能佢贏嘅，佢靠個樣嘅。但係原來一出到嚟當做 job 嘅時候，發覺原來完全係馬子嘅事嚟嘅。即係你一定要有個培訓喺度。你好多要識，即係好似你頭先所講其他嘅可能有啲乜嘢哦？點樣去 present 嗰樣嘢啊？其實雖然佢係可能個導演會教你，但原來你識，咁人哋嘅印象已經好，人哋嘅印象已經好嘅時候，其實佢就會好多時候會覺得啊呢個 model 幾好啊，咩都識嘅。咁唔好理佢究竟係唔係好咩先，即係起碼個關係已經好好，人哋會覺得哇呢個人好落力、好勤力嘅。即係呢啲係要靠自己去個主動性咯。即係你下下淨係。model 就其實我覺得而家有個變咗就係 model 唔係淨係賣個樣 嘅。不如咁講啦 ，Freddy 嗱依位咧就係我哋嘅製作人啦、導演啦，亦都係老闆。三位咧就啱啱踏入呢個嘅娛樂圈嘅新人，咁啊佢哋好想圓佢哋嘅 model 夢或者藝人夢、唱歌夢，有啲乜嘢實質啲嘅嘢可以俾佢哋袋等佢哋墮落褲袋拎走？ 實質啲，其實我覺得成件事係你唔好淨係睇。你想演戲嘅，其實演戲其實好講你嘅內涵，即係唔係純粹哦，即係我中意睇戲，咁就可以拍到戲或者演到戲。其實原來調翻轉，你要睇好多書，好多嘅嘢。其實全部呢啲，我成日都覺得係咁嘅，即係你所有嘅嘢咧，其實你用嗰個準則係一樣嘅。你作為一個歌手或者你作為一個演員嘅話，其實那個做嘢嘅方法一樣嘅，只不過你用咗唔同嘅媒體嘅啫，甚至乎你去演繹一個 product 件衫咁樣，其實你行出嚟嘅時候應該點？你一定要發展一樣嘢就係，即係而家講好早心啦。但每一個 啲淺啲， 每一個 職業我都拗緊頭。 每一個職業都有自己啲哲學嘅，哲學嗰樣嘢係有個你要點樣堅持自己啲嘢咯？即係可能譬如哦，我今次可能純粹我賣支唇膏咁，唇膏好簡單啫。咁唇膏咁點賣咧？咁但係原來你有個你知道，其實你要幫人諗埋究竟 哦，如果唇膏，其實呢支唇膏是什麼顏色？原來究竟它應該是你搽嗰啲唇膏的時候，你個樣子究竟應該好酷啊，定係好咩？你要自己有一啲咁嘅諗法嘅嘢，先至可以，唔係純粹人哋哦，人哋話俾你聽係咁係咁，冇錯。咁導演有導演要求，但係其實你自己本身可能你應該服從個導演嘅。咁但係就你自己都要對呢樣嘢會有好多嘅認識嘅嘢。咁 我哋待住啲少少先，好唔好啊？我哋節目時間唔係好夠， 我見 我見你開始咦好深入喎，開始咪變到你附帶都多。不如咁啦，既然我哋節目時間唔夠，陣間遲啲轉頭啲 Freddy 咧做再代多啲俾你哋，喺度俾少少時間你哋，15秒自我介紹，鏡頭喺度。你啊？ 我中文名叫馮子明，咁英文名叫 Austin 啊。咁我今年就係19歲嘅。咁我咧平時中意踩單車啊咁樣。不過我由細到大嘅夢想都係做一個藝人嘅，因為我覺得做一個藝人咧係可以經歷好多唔同嘅嘢咯，係咯，同埋可以擴闊自己嘅圈子咯。 好，真係15秒。 Hey, 大家好，我叫黃子晴 Angel， 咁今年就21歲，咁我興趣係唱歌跳舞，咁暫時嚟講都想喺 model 呢度發展。而家目前係裝備緊自己，希望我盡快俾大家識到我啦。 大家好啦，我叫麥嘉敏，叫 Mandy， 今年就17歲啦，就我嘅夢想就係做一個化妝師，同埋係咯，做化妝師啦，同埋興。 繼續，我 都打我。同埋我興趣就係跳舞，同埋都中意唱歌，係咯，同埋目前而家都係想投身喺 model 呢行。 佢見警察，人哋又想問佢咧志願啊嘛，我想做消防， 我想做消防，係咪啊？ 呢啲咪得咯， 咁啊，大家咧對咧三位咧新進嘅 model 咧就有少少認識啦。咁啊，我哋仲有兩集，到時可唔可以三位再上嚟同我傾下偈？好唔好啊？ 可以啦。 OK， 咁啊，再次咧，我哋唔該曬三位先。咁啊，下一集同一時間會做大家見面，下一集再見。 拜拜。